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六，农历10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继续扩大开放，更加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同各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均创新高，有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 李克强出席第13届亚欧首脑会议非正式会议， 韩正与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主持召开中哈合作委员会第10次会议。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山西人民日报社、宁夏等地和单位宣讲。 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稳中有升。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中国和俄罗斯代表表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危及国际安全秩序。 美国纽约州因新冠肺炎疫情宣布将进入灾难紧急状态。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继续扩大开放，更加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区域合作，同各国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均创新高，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有力带动国民经济增长，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 31.67万亿元，这是我国前10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交出的成绩单，同比来看增长22.2%。再往前看，比2019年全年的31.54万亿元还高出1300亿元，我国外贸稳健增长的势头继续得到巩固。 在疫情导致全球贸易萎缩的背景下，我国外贸却连续17个月保持正增长，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内功扎实、动能充沛，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国内生产和消费需求稳健，为外贸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开放融通是大势所趋，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从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期生效，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越来越短，再到着力培育外贸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我国不断扩大开放，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促进贸易便利，进出口动力强劲。 前3季度我们一共新增了19条的外贸集装箱班轮航线，其中大部分都是去一带一路方向的，就是像东南亚呀、日韩啊这些方向，还新增了3条美国航线。 外贸航线不断织密的背后，是我国更加均衡的国际市场布局。前10个月，我国与东盟、欧盟、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增速均超过20%，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23%，成为拉动我国外贸发展的新动力。对拉丁美洲、非洲进出口增速也分别高于整体10.3和5.2个百分点。市场布局更多元的同时，出口商品的结构进一步优化。在深圳海关运行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港口吊装此起彼伏。中国制造的高新技术产品完成装船后，将通过深圳港的200多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发往全球各地。 80%左右的出口商品是机电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在海外市场表现良好，特别是消费类电子电器产品，出口增长明显。 今年以来，以汽车、手机、计算机为代表的机电产品出口表现亮眼。前10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2.4%，占出口总值的58.9%。从去年7月以来，已连续1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出口继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也让我国出口竞争力持续增强。上半年，我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同比提升0.9个百分点至14.6%。中国优质商品满足了各国各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与此同时， 外贸新动能也在不断集聚，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为我国外贸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前三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市场采购出口分别实现20.1%和37.7%的增长，海外仓数量超过2000个，面积超过1600万平方米。在法国戴高乐机场旁，由中国物流企业建设的20000平方米的智慧物流仓库正式投入使用，包裹分拣时效提升91%，欧洲消费者可以更快收到中国商品。 我买了中国商品不到10天就到了，物流太快了。 外贸的强劲增长也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稳定动力。中国有14亿多人口和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每年进口商品和服务约2.5万亿美元，市场规模巨大。世贸组织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国际市场份额同比提升0.7个百分点至12%，贡献了全球15%的进口增量。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26号晚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第13届亚欧首脑会议非正式会议，并发表讲话，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同各国领导人交换意见。柬埔寨首相洪森主持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李克强表示，亚欧会议是亚欧之间规模最大的政府间论坛，53个成员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60%，经济总量占世界1/2，贸易总量接近全球70%，在国际政治经济版图上有着重要影响。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与合作之桥。当前，亚欧国家共同面临应对疫情挑战和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议题，既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也要坚持团结合作这一正确的途径和办法。要坚持自由贸易，保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明年如期生效实施，将为地区经济复苏提供新的动力。李克强指出，亚欧各国历史文化不同，发展道路各异，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关键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时，要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坚持不干涉内政大原则，发挥好相关机制的作用，以符合实际的方式去推动解决。李克强强调，相信经过亚欧各国共同努力，我们不仅能够有效推进疫情防控，而且能够更好实现经济复苏，维护亚欧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造福亚欧和世界各国人民。何立峰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韩正26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与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委员会哈方主席斯麦洛夫共同主持召开中哈合作委员会第14会议。韩正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和亲自推动下，中哈关系持续高水平运行。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通电话，为深化新时期中哈关系擘画了宏伟蓝图。明年是中哈建交30周年，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高度互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精神，推动两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韩正充分肯定委员会第9次会议以来各项工作成效，就下一阶段工作提出建议。一是持续深化战略对接，落实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推动中国“十四五”规划同哈萨克斯坦2025年发展战略对接；二是做大做强经贸合作，优化贸易结构，视疫情形势研究恢复两国边境贸易；三是扎实推进产能与投资合作，抓紧签署中哈政府间产能合作规划；四是加强互联互通合作，推动重点项目和人员有序复工复产；五是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着力在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电子商务、数字金融等领域培育合作新增长点；六是增进民心相通，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和社会基础。斯麦洛夫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19届六中全会，他表示，哈中合作委员会对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意义重大，哈方愿同中方一道 推动双方安全、经贸、能源等领域合作结出更丰硕果实。会后，韩正和斯麦洛夫签署了中哈合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纪要。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走进国家发展改革委、山西人民日报社、宁夏等地进行宣讲。中央宣讲团成员还深入企业、农村等基层一线座谈交流。 26号，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何立峰在报告中介绍了决议的重大意义和起草过程，阐述了决议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并紧密结合发展改革工作实际，对全委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提出明确要求。 我们既要学习党的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又要分析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特别是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真正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行动，确保全党的工作，包括我们发展改革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26号，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姜信志在山西太原做宣讲报告。姜信志运用权威数据、鲜活资料，结合山西实际，对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刻讲解。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只有落实到知行合一、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践中，才能转化为强大的力量。各级党组织每一名共产党员和干部都要时刻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根本政治规矩。 姜信志还来到中国宝武钛钢精密钛钢有限公司，与干部职工代表座谈交流。近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在人民日报社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姜金泉做宣讲报告。姜金泉围绕如何深刻认识制定决议的重大意义、显著特点，以及决议提出的面向未来的根本要求等十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主题宣讲。 四个伟大飞跃是我们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四个里程碑、四座伟大丰碑。其中第四个伟大飞跃是一次大集成，是在前三个伟大飞跃基础上实现的，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几近于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岩在宁夏银川做宣讲报告。田培岩从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等方面，对全会精神进行全面宣讲和深入解读。 这次的决议更重要地得出了一个鲜明的、深刻的、重大的政治判断：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愿望，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田培岩还走进银川市闽宁镇企业村庄，就当地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和大家座谈交流，答疑解惑。 近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线上或线下方式，分别向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党中央代表通报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中联部负责人介绍，全会及其审议通过的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突出强调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愿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一道，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老挝人格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家副主席本通，古共中央第一书记特使、古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布洛切，越共中央对外部部长黎怀中， 朝鲜驻华大使李龙南等热烈祝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感谢中方通报全会精神，高度评价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取得的一系列重大发展成就，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推动各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新成就。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重庆，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伟大的红颜精神。 红颜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不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大批共产党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革命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在重庆歌乐山的密林中，隐藏着当时国民党特务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的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以江竹君等为代表的红颜英烈不畏酷刑，不惧死亡。牺牲前，他们总结地下党遭到破坏的原因，用生命为党留下了八条意见。 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面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用生命和鲜血发扬光大，并进一步凝结了红颜精神。 如今，先烈们抛洒热血的地方已经成为了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课堂，他们留下的血泪嘱托成为了党史教育最好教材。 我们将深入挖掘红颜精神的丰富内涵，生动讲好重庆的红色故事，让红颜精神呢影响更多人，感染更多人，鼓舞更多人，让先辈先烈留下的红颜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十月份随着保供稳价、助企纾困等政策措施的有力推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不断改善，利润增速稳中有升。 十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4.6%，较上月加快8.3%，连续两个月回升，两年平均增长26.4%，加快13.2%。从行业看，十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7.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11.0%，继续为推动工业经济结构优化、实现转型升级助力。受节假日备货订单增加等因素带动，十月份相关消费品市场需求有所增长，消费品制造业利润由上月同比下降转为增长3.6%，七成以上消费品制造行业盈利回升。从企业经营情况看，减税降费、保供稳价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企业成本压力有所缓解。十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3.45元，同比减少0.39元，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回升至7.44%，同比提高0.73%。 江苏通过智能化改造、南北协同发展等举措，进一步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前三季度，江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8%。 在工业大市苏州，最近由工信部门组织的智能制造诊断服务小队正在为多家企业开展技改服务。按计划，苏州将用3年时间为全市1.1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提供免费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改造诊断方案。 一方面，我们加快制造业的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同时呢，我们也聚焦更多的新兴产业领域，全力打造一批包括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先进制造业集群。 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通过数字转型创新发展，做强制造业，而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苏北地区，则利用南北共建园区的模式，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把南京江北新区的国家战略、技术资本、体制机制优势与淮安当地的资源、土地、劳动力有机结合，实现共建、共享、共赢。 目前，江苏全省共有45个南北合建园区。“十四五”期间，江苏将在地市间组建合作园区基础上，成立南北产业省级转移平台，通过省级平台统筹协调，在区域协调发展上进行更深层面的探索， 进一步强化制造业发展全省一盘棋，通过完善南北共建机制，搭建南北产业合作对接平台，带动我们全省制造业整体竞争能力的提升。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26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例。截至11月26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09例。截至11月2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7284万7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10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61.8万亿元，同比增长10.5%。10月以来，能源保供效果初步显现，煤炭、电力等能源供应偏紧的问题有所缓解，工业物流需求增速有所回升。制造业中，高技术、消费品行业等新动能物流发展向好。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首场决赛今天在河北张家口举行，300名观众现场观赛。这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首场带观众测试，完成了此次测试活动的全流程要求。今天，第15届新疆冬季旅游产业交易博览会开幕，博览会包括展会、展销、冰雪赛事、共享滑雪等。还将举办10项文旅活动和17项体育赛事，活动延续至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今天0时4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1D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99次飞行。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2021年第二次部级督导核查工作。本次督导核查首次采用省际交叉互查的形式开展，计划用10天左右时间，分3批次对30个省份开展督导核查。全国首届数字政府建设峰会昨天在广州举办，峰会以建设数字政府、加快数字化发展为主题。120多家全国数字政府领域相关部门、企业和科研院所参会，并发布数字政府建设成果。今天，赣深高铁全线进入满图试运行阶段，赣深高铁北起江西省赣州市，中至广东省深圳市，正线全长436.37公里，计划于今年12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建成通车后，赣州到深圳的铁路最快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新疆多地出现大风降温和降雪天气。从今天凌晨开始，乌鲁木齐出现强降雪，当地环卫部门出动2100多台清雪设备和1.7万名清运队员清雪作业，保障路面畅通。在阿勒泰地区、喀纳斯山区，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过1米。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大部分地区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北方部分地区将有雨雪。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26号讨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问题，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发言表明反对3国核潜艇合作的严正立场。会后，中俄代表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指出美英澳3国核潜艇合作危及国际防扩散机制、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俄方表示，核潜艇合作推升军备竞赛风险。目前，美国核潜艇均使用武器级高浓油，如3国核潜艇合作继续推进，澳大利亚将获得大批武器级核材料，这将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并将对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无核武器区建设造成严重消极影响。 中方强调，美英澳三国以意识形态划线打造新的军事集团，将加剧地缘紧张，此举将刺激地区国家加紧发展军力，甚至寻求突破核门槛，推高军事冲突风险。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俄两国代表还一致表示，将密切跟踪三国核潜艇合作有关动向，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26号，中国援助建设的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17项目主体结构封顶仪式在埃塞俄比亚举行。 非洲疾控中心总部总建筑面积达2.35万平方米，包括办公行政区、应急响应中心、信息中心及生物实验室等。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非洲疾病预防监测和疫情应急反应速度，增强非洲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切实造福非洲人民。 我非常荣幸地作为中非合作的见证者，看到双方的合作日益加深，并且在卫生、社会发展等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我想说，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你们不仅践行了对非洲的承诺，还成为了非洲最可靠的伙伴，为非洲提供了宝贵的合作机会。 这个项目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设备和场所，让我们面对疾病时有足够的检测和分析能力，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非洲疫情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驰援非洲，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广、实施难度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从2020年起，中国向非洲53国和非盟提供了120批检测试剂、防护服、口罩、隔离眼罩、呼吸机等紧急抗疫物资援助，实现对非抗疫援助全覆盖。中国积极同非洲国家分享抗疫经验，向17个非洲国家派出了抗疫医疗专家组或短期抗疫医疗队，同非洲人民共同抗击疫情。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950,2,031例，累计死亡病例518,303例。世卫组织26号将最新报告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B11529 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并以希腊字母奥密克戎命名，要求各国加强监测和测序工作。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最新变异毒株11月9号在南非被首次确认，24号首次报告给世卫组织。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81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7.63万例。据美国媒体报道，纽约州近期疫情持续恶化，最近一个月新冠肺炎住院人数显著增加。该州州长26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该州将进入疫情灾难紧急状态。根据德国疾控机构发布的数据，26号德国新增确诊病例76,414例，为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已经连续2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7万。据当地媒体报道，德国东部和南部地区重症监护病床已经告急。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黑海舰队导弹艇舒亚号当天完成火炮和导弹武器对海空目标的试射演练。此外，船员们还完成了船只停泊防御训练任务。本次演习属于黑海舰队例行作战训练计划。美国海军阿利伯克号驱逐舰25号进入黑海水域后，俄罗斯黑海舰队对其进行了追踪。尽管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质疑，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仍继续推进福岛核事故核污染水排海准备工作。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东电今天开始海底地质调查，为建设用于排放福岛核污染水的海底隧道做准备。按东电计划，从2023年春季开始，经稀释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将通过这条长约1公里的海底隧道排放入太平洋。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